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现在是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屏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大家好，我是王瑞。 哎，今天呢是上班的第一天哈。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我跟你说哈，这个上班的人很容易有这个假期综合症。 哎，没错，以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完全感觉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在直播间中发弹幕和我们互动。 嗯， 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了。 哎，其实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出行的小贴士哈。今天我觉得路上的车不是特别多。 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就是吧。把年假跟国就跟老师请一天病假，我说老师我今天拉肚子，我必须得请假。老师，哎呀你拉肚子，那你快去看看吧。说完准拉肚子。 我告诉你，这个假、你这个借口已经是很好了、 是吗？ 我有一个朋友啊，以前上学的时候去请病假，他给老师请2天的病假，结果说自己腿骨折了。 然后 好，我是北京建筑大学的李若鹏。 欢迎两位。 两位十一怎么过节的呢？ 出去玩。 去哪里玩了？ 去这。 那若鹏同学呢？ 我们就比较玩的比较嗨了，就是我们先是去的灵山，北京的灵山、 大 山，还有那露营，平遥。 啊。 去了平遥之后，又去第二天去霍夫布，然后去完霍夫布又去西安，然后整个第一趟下来，然后就赶三个同学开车自己去。 哇，很棒很棒！ 三个同学开车自驾游。 想当年我在上学的时候，想跟同学出去玩，我妈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还没说你就是开车，你妈妈觉得你不安全。 对， 像有一种冷，是你妈妈觉得你冷。 对，所以这个天脚尖看了，刚才说给大家说一下出行贴士，然后就说到了旅游。其实我是想给大家说， 二和七啊，是从国庆假期回来之后，是北京更换了它的限行尾号，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说，继续说。 欢迎回来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关于冬奥会的一些冷知识。怎么说到这儿，感觉这个音乐都变得很冷，没有刚才那么热情了，是不是？ 舒怀了，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冬奥会啊，从2017年2018年这个仁川冬奥会结束了之后，可以说平昌冬奥会结束了之后，整个就进入了这个北京时间，是吧？ 它 整个北京开始真正的说我们接着要承办冬奥会了。 对， 上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还是10年前，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对，而且在上周哈，就是这个关于奥运会的一些吉祥物啊，或者是纪念品的一个全球的征集活动刚刚结束，这些网友们设计的纪念品哈，将会送到那个冬奥组委，然后做成成品。 啊，真的可以卖出去。 对，展示到他们的这个展厅当中，并且也可以售卖，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纪念哈。 没错。 其实大家很多人关注的都是 奥运会， 是 冬奥会少一些， 而且就论咱们的金牌量来讲，也是稍微奥运会多一点，冬奥会少一点， 因为冬奥会的项目就少一些。 对，没错。 嗯，而且我记得我对冬奥会有所关注的应该是加拿大的那一次 温哥华冬奥会。 对，那一次我记得是我们短道速滑特别厉害的 一 届， 第 一 次还是第二次拿到很多的冠军， 对， 两个还是三个。 当时我真的看得好激动，觉得哇 哇， 我也是北方出生的孩子，我要不要也去学一下。后来我爸非常的泼冷水说你太晚了。 就是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也开始渐渐有了冰上的运动场所，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商场里头啊开始建这个冰上的滑冰中心，是吧，包括现在咱们北京也是很多的场馆正处在改建的过程之中，还有周边的区县，比如说延庆啊，将要承办这个冬奥会的雪上项目的延庆，也是新建了很多的滑雪场。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咱们给咱们假期出游提供了一个新的福利啊， 可以去看一看、啊、 是的，还 而且那个冰丝带建成了以后，据说哈，在这个冬奥会结束之后，它可以全年的都可以去滑雪滑冰， 就是夏天也可以去。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福利了。 没错。那咱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冬奥会的冷知识。其实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冬奥啊，可能一些尤其是从南方来北京的孩子啊，就是南方孩子们可能来北京才是第一次见到雪。 我想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是哪里人？ 我是黑龙江的。 啊，那你不是南方 孩子。南方的。 我觉得那个若鹏也是北方孩子吧。 是山西的。 山西的。 就是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南方孩子 啊，你是南方孩子， 我是一个南方孩子， 我们仨不是、啊、我们经常见到雪。 来了北京之后真的是才体会到冰雪运动的美妙啊。那 你之前见过雪吗？ 啊，见过，那还是见过的。见过还是见过的、肯定南方那些城市就开展很难开展，比如说像滑雪这样的运动、只能是人造冰场，而且整个的雪质也是特别的差。到了北京之后真的是能体会到冰上运动项目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面啊。那咱们冬奥会一共有多少个运动项目呢？它一共有15个运动项目。包括这个速度滑冰、短道速滑、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越野滑雪、北欧两项、跳台滑雪以及现代冬季两项。然后这都是人滑的啊，后面还有这个雪橇、雪车、钢架雪车、花样滑冰、冰壶、冰球以及单板滑雪。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哈、就是我之所以非常崇拜他，因为他单板滑雪滑得特别好。 单板滑，哎，我觉得这种人特别的酷。 我觉得他可能是平衡比较好。 是的、 他在那个瑞士那边滑雪的时候，我在那个看他的小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哇，简直是太帅了， 就是真正的人间天堂。 对，但是我觉得这对于业余的选手来说也是一件比较危险的运动。 那当然了，因为滑雪这个、我们经常会听说有人滑雪受伤的，而且、不过真的你去滑雪场里头看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初级道其实还是非常的轻松的、 非常的幼儿小朋友的感觉。 对对对，然而滑雪东西就是感觉看上去就是觉得自己能够，我行了，我会了。然后你去滑的时候然后摔得七仰八叉的。 给大家说一下我的第一次滑雪经历啊、就是我爸爸是一个运动很厉害的人，他基本上比如说滑雪啊滑冰啊，他可能上2次他就会滑。 哇， 然后我呢就是被我爸拉到了上面，就是他其实对这个会不会是没有概念的，因为他觉得练一练就会了， 给你的那个装备你就会了。 对，然后他觉得我也是这样的、然后他就把我拉到了滑雪的最高那个地方，然后我有一点恐高啊，就是我上去不但不敢滑，我还不敢下，然后我就 抱着柱子， 没有柱子、然后但是那个滑雪的那个雪橇你是不太好控制的 啊， 像我这种初级菜鸟来说我真的很难，然后我在上面一直喊我爸，但我爸早已经滑下去了， 可能 实力坑女儿， 可能就是你爸爸就觉得你遗传了他的那个运动基因， 他觉得没有什么是不会的，你就滑 就 滑就好了。 对啊， 然而我真的不会、 就是大佬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 对， 是的。 我们两位嘉宾会滑雪吗？他们俩尴尬的笑了。 那估计是会一 点 我们两位嘉宾可以离那个话筒近一些、像我们俩一样这么近，我们才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啊。 好了， 那我们两位嘉宾也是可以说在这个服务冬奥方面啊有一定的这个社会的经历，咱们待会儿也可以和他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那咱们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奥运会冬奥会的项目啊，其中肯定很多朋友们都不太知道这些项目是什么啊，比如说什么叫北欧两项。 是哪两项 啊？ 它这个是哪两项呢？它用一个地区来命名，就是北欧两项，难道只允许北欧人来参加吗？肯定就不是的啊。北欧两项是一个项目，它由这个叫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组成。不少人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解，就以为是就是北欧的这个一个项目，其实不是这样的，是这个项目只是起源于北欧，在挪威和瑞典流传了很多时间，是北欧国家的一个传统的体育项目，在1924年的时候，首届的冬奥会就已经成为了冬奥会的固定比赛项目之一，可以说是非常的历史悠久的这么一个项目了。这也是咱们一个就是奥运会就是冬奥会里头，咱们可能稍微高速滑，好像都是滑冰。哎，它有什么区别呢？ 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就是短道速滑就短一些嘛，是不是？ 哎、这个理解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啊，是一个通俗的理解，就是速度滑冰就称速滑嘛，就被称为大道。速滑的比赛是在周长400米的跑道上进行的。然后这个短道速滑呢，被称为这个短道。比赛场地的面积是30×60，一个椭圆形的跑道，每圈是长111.12米。啊，就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短的这样一个滑冰场地啊，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就跟短跑和长跑一样，对于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素质的考验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你可能短道速滑滑得很厉害，这个速度滑冰可能就相对而言比较一般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钢架雪车和雪车有啥不一样呢？ 就是他们好像都是雪车， 但有一是钢的呗。那另外一个是啥的呢？ 就是雪车，它又被称为雪橇啊。这个钢架雪车呢，就被称作无舵雪橇，就是你看那个趴在顶上往前扑的雪车啊。 所以说这个钢架雪橇就是我们平常看到在那个滑道上面，然后直接趴在上面不动，然后这个任这个车来自己控制自己的那个 速度 还有方 向。其实我每次看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危险。 就我觉得这个动作挺难受的，就是不让人动，趴在那儿。对， 而且这个东西你想要练习这个，它那个就是坡道顶上是有冰的，就是很多的比较靠近赤道那边的国家，很多要比如说非洲国家，就是在上一届冬奥会的时候，才有第一个非洲国家来参加这个项目， 那也很不容易了， 非常的不容易了。对，你像如果你是、 他们平常是 怎么，人家有真正的这个设备啊。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钢架雪车哈，因为它确实是非常的危险啊，曾经一度被冬奥会剔除掉了这个项目，但是后来呢，到了2002年哈，又重新成为了冬奥会项目。 它被运动员称作叫做贴着冰面飞行，速度是非常快的。 真的不会飞出去吗？像什么丛林飞鼠之类的？ 肯定设计那个滑道的时候，就肯定是设计好的。就是你只要能从这滑下去，就肯定不会飞出去。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哈，更不要说去拿奖牌了。 是的，那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件事大家是不清楚的，咱们现在是每隔2年一届冬奥会，一届这个夏季奥运会。而在以前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冬奥会和夏季奥运会是在同一年举办的啊。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个1986年国际奥运会决定将冬奥会和夏季奥运会分开，时隔2年，所以说呢，92年的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也成为了最后一届和夏季奥运会同年举行的冬奥会。 是不是他们想就把这样的国际赛事哈，就是分开来均衡一下？ 对，可能大家同一年先看夏奥，再看冬奥，会 有点累， 审美疲劳。对啊， 放在下一年看哈，感觉就会又重新调整到了那个状态， 找到了运动的激情， 又找到了那个热情， 是的， 然后再来看观看一下。 是的，那 也是一种选择。 没错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咱们刚才讲了很多的冬奥项目，还有很多冬奥项目实际上早年的时候是比较重男轻女的。 重男轻女， 对，它是有一些项目早期的时候是拒绝女运动员参加的， 是因为太危险吗？ 可能也是身体条件的问题随着现在社会的进步，时代的进步，大家发现，哎，女运动员也能达到非常高级参加这两个项目了。但由于现在这个北欧两项，就刚刚我说的那个来自北欧的那个项目，还是只向男选手开放，可能必须得到2026年的时候才会增加女子北欧两项的这个项目。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也许到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女运动员就是她表现出了不一样的这种技能和能力， 是的， 也很厉害， 没错。 好，北京时间到了，我们的8:19，我们听一小段歌曲来稍事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屏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啊。刚才呢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冬奥会的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 是的， 比如说这个钢架雪车和雪车的差别，短道速滑和这个速滑的差别， 对， 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哈，王瑞给大家再来说一说吧。 就是比如说啊，咱们北京是申办了2022年冬奥会啊， 嗯， 是一次就是终于申办成功了啊， 嗯。 那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城市想申办而申办不了的， 哎， 有不少城市陪跑了很多年，就比如说这个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 嗯， 它已经是第三次申办冬奥会了，然而2022年冬奥会又被北京给击 败 了，对， 嗯， 这是属于冬奥界的小李子。 小李子一直在陪跑哈， 嗯 嗯，同样啊，属于连续三次申办却无缘举办的城市，还包括芬兰的赫尔蒂， 嗯， 不是赫尔辛基，拉赫蒂，还有瑞士的西永，保加利亚的索菲亚，瑞典的厄斯特松德，以及西班牙的哈卡， 嗯， 这些城市都是三次连续申办，但是三次都失败了。 是的，可以见得大家对于这个冬奥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 对对， 嗯， 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拥有这样的热情， 就是咱们好不容易申办下来了，对吧？咱们一定要去看， 嗯， 哎，对吧？ 大家呢 一定要关注 一下我们的冬奥会，而且啊，加入了北京元素，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会发现不一样的感觉，跟以前的冬奥会， 没错， 啊，嗯，温哥华都会不一样。 是的，中国北京嘛，肯定会有中国的气象在里边。 嗯，嗯，其实我每次最爱看的是那个开幕式。嗯，还有就是比较就是有我熟悉的运动员的时候， 嗯， 我就会很喜欢武大靖，我就很喜欢。 第一次看那个冰壶比赛的时候，嗯，我记得当时我和家人一起看，然后我爸我妈就问，哎，这个运动项目是在拖地吗？ 拖地确实有点像， 有点像哈， 而它确实有拖地啊， 嗯，是的呀，就是有点擦地啊， 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说 我觉得很幽默， 是吧？所以说这个咱们可能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冬季奥运会的项目还是不是这么了解的，所以说啊， 嗯， 这个冬奥会也要来了嘛，毕竟是进入北京的时间了， 嗯， 北京时间了，那么就一定要去关注它，去了解它， 嗯， 啊。那在这个我刚才讲到很多的项目，在这些比较靠近赤道的国家是比较难以去筹备的，难以训练的， 非常困难。 有很多国家其实冬奥会只是派了一名选手来参， 嗯， 来代表这个国家来参赛，就像早年的时候，咱们的很多奥运健儿们代表中国队去中国去开拓这个奥运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地盘一样啊。这个奥运会的精神是重在参与，不过呢有些国家它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所以说长期无缘冬奥会。在这个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上，就有津巴布韦、墨西哥、汤加等18个国家和地区只派出了一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完成了在冬奥会上的处子秀。 嗯，我觉得也很好， 对， 这样的话他起码至少他们有了第一个运动员， 历史性的飞跃， 对， 嗯， 未来就会有了从零到一， 对， 就有从一到一百， 有零就有一，有一就有二， 对， 嗯， 所以呢，希望这些国家哈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能够参加到冬奥会里面，享受这个冰雪上面给大家带来 的 乐趣， 快乐，是 的， 嗯，所以说。嗯，所以说这个咱们很多运动啊，说到底还是要享受它的乐趣啊， 嗯。 就像我其实是一个运动细胞不是特别好的人，啊，就是因为但是我个儿又高啊，从小的时候别人就会说， 嗯， 哎，你这么高的个儿，但是又不会打篮球，又不会滑冰的啊，你为什么不去滑冰？为什么不去打篮球啊？然后我说， 嗯， 啊，实在不好意思，我长这么高真的是辛苦了。 我以为你长这么高是那个就适合给妈妈晾衣服。我上次还问过大佐啊，我说大佐，你为什么不去打篮球呢？你这么高， 嗯， 啊，大佐说，我体格差啊。 对呀，体格差怎么了？体格差吃你家大米了呀？ 所以哈，啊，大家以后一定要增强这个体育训练哈， 嗯， 到时候呢，你也许会成为一个运动健将，而不是说我体格差啊。所以说哈，啊，这个有更多的一个选择，其实是好事情。 不能像我这样啊，要去好好的运动。 不，我觉得你也发挥了你的这个优点，就是你可以帮妈妈那个 晾，嗯，衣服， 对，晾衣服， 就可以多晾点衣服， 多晾一些啊，永远不用踩小凳子。 嗯，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就是啊热爱运动的人也好，不热爱运动的人也好，您起码我觉得先去看是一个比较 看就是好的 比较好的事儿， 嗯， 对，是的， 不要想他一开始说啊我要有什么意义啊，我要从中学得什么样的东西啊，我觉得只要你首先去看了去接触了， 嗯， 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开始了。 嗯，咱们两位嘉宾平常喜欢运动吗？ 嗯，喜欢 啊，喜欢。 我哥哥快要你说得很勉强。我觉得你不太喜欢。有什么样的运动的爱好呢？ 我平时比较喜欢打篮球。 哎，那挺好的， 很好啊。然后呢？我想给大家就详细的说一下吗？ 然后就是在大学也是参加院队了，然后就打了一些小的比赛吧。 怎么样的成绩？ 还不错。 我觉得你真的好腼腆哈。 好是。 你在球场上也这么腼腆吗？ 佛系运动员。 在球场上没这么腼腆。 是因为参加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有点紧张吗？ 还好。 还好，还好，那你就可以多说一些你的故事。若鹏呢？ 我的话不太不，你看，不是很喜欢运动，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为什么看你不太喜欢运动？ 我自己想运动，但是有点懒，就总是觉得，哎，宅在宿舍里躺一天， 明天再去吧，是吧？ 总说哎，对，下次再去吧，下次再去吧，就拖到不知啥时候去了。 不过咱们今天两位嘉宾的这个，在今年暑假的时候的这个暑期实践活动，还是和运动息息相关的。 对，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在一小段半点报时之后呢，详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他们的关于暑期活动的一些故事。 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时间的8:30哈，我们现在呢听一小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再来聊聊。 夕颜也做花布，你踏着风机穿过烟消雾散，亲密一场舞。能换来希望，不如穿起洋装改变形象，自导一支舞。什么都一直孤注，眼神通过足，眼泪无数，逆向旅途也要用最跌跌撞撞受的伤，伤口烧得发烫，多爱出山感的什么也都抵挡不住，还好你透过一寒雾为命运一直不住，爱跳完奢侈舞，然后完美谢幕。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哈 ，FM 982和 AM 97同步双频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大家好，我是王瑞。 首先呢，我们先通过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小嘉宾哈，李若鹏带来的一个视频，先来了解一下。 乡村振兴，助力冰雪小镇。2017年3月至十月，北京建筑大学测绘学院城市测绘研究所研究生党支部深入开展红色1+1活动。与延庆区张山营镇后黑龙庙村党支部结对子，实现共建、共享、共赢。该活动也被当地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后黑龙庙村是位于延庆西部的偏远低收入村，村子所在的张山营镇将承办2022年冬奥会部分项目，正着力打造冰雪小镇，村子也急需规划和建设。全村预测量，奠定村子规划建设之基石。支部前后3次赴村开展测量工作，利用全站仪、无人机等设备，对全村进行了精确到户、覆盖到边的测量。经过20余天的户外作业，绘制出京郊农村首张高精度全覆盖的村域地形图。在此基础上，全村科学分布的几处特色民宿已经建成，新的蓝图业已展开。大学生销售队伍助力村子葡萄活起来。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是葡萄，品质优良，但限于地理位置等因素，销售情况一直不好。学生支部全体成员被聘为义务销售员，建立村子微信公众号，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推广村子葡萄的4种主打产品，开展集中预定。今年是村子葡萄卖得最火的一次。古建数字化遗产保护，让文化得到传承。村里的观音庙是清代建筑，庙内壁画十分精美，但由于长期以来无专人管理，已经破损严重。党支部采用3维扫描、建模等技术，对轮廓模糊的壁画进行数据增强、提取、挖掘与处理，为文物的数字化保护与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实践成果和调研报告已经提交延庆文物部门，我们有信心让优秀传统文化继续焕发新的光彩。丰富文化宣传， 让冰雪冬奥离我们更近。学生党员专门编排了一台以冬奥文化为主题的晚会，和村民的广场舞等节目一起呈现了一台精彩的春晚，对冬奥会的理念和知识进行生动有效的传播宣传。为农村党建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引领，农村理论人才相对缺乏，测绘学院的学生党建指导教师被聘为村党支部理论学习导师，通过多种方式提供理论学习指导和帮助。实践团还为村里赠送了党建书籍，为高校党建提供更加鲜活的现实滋养。村里正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成立了三老议事会、姐妹调解队等群众组织，开展五星党员等评选活动，学生支部有效借鉴，对数学测评等工作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与细化。本项实践活动充分与专业结合，紧密与需求贴近。同学们战高温、迎酷暑、克服蚊虫叮咬，连续加班加点，双脚走遍全村每一寸土地。团队中还有全国大学生测绘大赛特等奖成员，他们用自己过硬的技术、拼搏的精神，对党员品格、对精益求精做出生动诠释。国校青年干部在村里担任第一书记，他为实践活动提供充足助力。校院党委高度重视，为实践活动提供大力支持。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一加一产生了远远大于二的效果。接下来支部将继续砥砺前行，为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冰雪小镇做出更大的贡献。 嗯，所以刚才这个是北京建筑大学的一个暑期活动是吗，如鹏？ 嗯，对， 嗯，可以大家介绍一下。 嗯，对，我们从那个2017年的时候就2017年清明的时候就直接就已经去那个后河仑庙村开始进行那个就这种 活动 活动。对，因为那边刚好是要举办冬奥会嘛，所以说所以说他那边也需要很快的发展嘛， 就是 发展规划。 去了几年？ 去了从2017年两年吧， 两年 对，去了有四次对 啊。那你主要的负责的工作是？ 我主要负责工作就主要是还是测绘为主。 嗯， 就测绘呢就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吧，就是对，因为之前像就普通人吧都看起来说测绘只是来测，因为很多人看到大街上有些拿着什么仪器在那 对那个是在测量什么呢？ 他其实说起来他们也是我们测绘的一份子。 嗯， 因为主要是他们那种属于传统测绘，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也每年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大一大二都在学传统测绘。 嗯， 都在拿那什么GPS 水种仪、经纬仪之类的。像全站仪之类的都是用来测坐标，知道每个点坐标。水种仪的话知道每哪的高层有多高，这个地有多高，这个楼建歪了什么之类的。 那咱们比如说在大街顶上看到很多市政工人在拿着一个三脚架的顶上放一个仪器，那个也是在做测绘吗？ 对，也是测绘。 它主要是测什么东西呢？ 一般来说这种施工的话他们都会一般都用两个，一般都是全站仪和水种仪。 就是测高度的差别吗？ 一个是测坐标，假设你建一栋楼，你要这个楼这个角度放在哪里？ 嗯， 要放在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需要拿坐标，需要拿仪器测出来。 嗯， 然后呢，这个楼要建多高，跟那边高是差多少？ 嗯， 也需要拿那个水准仪测一下高。 那你们去村里社会实践的时候，也进行了这样的测绘吗？ 对，也进行了这样的测绘。 嗯， 我们需要把整个村子，假如说它每一个楼的位置、每条道路是怎么样的，都得用。什么全站仪或 GPS 那东西，然后全测一遍，所以走的路很多，相当于那村子，这有时候在视频里有图片，看着村子那几块那个聚集地，什么房屋聚集地，感觉不是很大，但是它村子的范围，那些种的葡萄啦、苹果啦，那地都很大的，范围很广的，那样的话，其实 我们都拿着就 GPS 那叫 RTK， 然后拿那个仪器来回跑好远， 嗯， 跑到那边高速上，然后 后来一共花了多长时间给他们全部测了一遍？ 嗯，第一次我们是基本上都是花了半个月时间就在外面测。 哦，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画面上的这张照片，这个是在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刚才说的那个 GPS RTK 啊， 这就是给他们测那个地图的，测绘地图的那个东西。 测地图只需要往那个路旁边打一下点， 嗯， 然后他就会记录那个点的坐标， 嗯， 然后到时候我们把那个点展在一个 CD 里面，这种画图软件里面， 嗯， 他就能够自己连需要手工内页画图。 嗯，那这一张照片呢？ 这张照片是也是 GPS， 只是GPS 得有基站，因为 GPS 需要一个中间发射信号的一个东西。 哎，我觉得他们 这个都要你们自己来弄吗？ 对，都要我们自己来弄。 哦，你们好厉害！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专业， 对， 就是非常的，不管从仪器还是从操作上都很专业。 嗯， 啊， 对对对。 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这个是你在这个作业当中是吗？ 这个是我同学嘛， 嗯？ 对，这我们要测那个，假如说那个房角， 嗯， 像这种角。没的角度的时候，就需要拿这种仪器去那点一下，去那往那一放，点一下坐标，看看到底它的位置嘛。 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真的是，仪器上也很先进啊。 对， 这张照片是在室内吧？啊， 就感觉像是一个什么棚里面的。 啊，这张照片是那个什么，就是因为它那个村子要进行。我们一七年去的时候，它村子还是很正常那种普通村子。 嗯。 然后等到我们因为要冬奥会嘛，所以说他们要现在都做出了好多那种精品民宿， 哦， 就是与一些旅游公司合作啦，然后就是把村子一些闲置的房屋就然后租下来，然后把它改造成那种 民宿， 对，高端民宿。 所以这个就是改造之后的一个样貌。 对，改造之后 也是非常漂亮的阳光房。哎， 对，阳光房，而且里面还有游泳池。 现在这个就是游泳池 都特别棒，现在都好多游客都去那租。 就现在已经可以开放了， 对，现在可以开放了，现在已经建了有三个了吧，四个，他们打算是建十一个，然后现在有三四个了，而且这样的话都是好多北京就附近的一些，就周六日的时候都可以去那玩， 哦， 带上亲朋好友一起去那什么烧烤啦，然后就这种， 是一个短途出行的最佳的， 是延庆区的叫什么，什么村？ 张山营镇后黑龙庙村。 后黑龙庙村， 离我们这儿有多远呢？ 大概开车也就两个小时吧。 哎，那其实真是非常的合适。 嗯，哇，看起来这个地方真的是，这是 度假村的感觉，是吧？ 对，对。 改造之后确实是非常的洋气啊，看起来， 嗯， 你要说它是在哪个村子里面，我还真的有点不敢让人相信啊。 它的名字叫大隐于市。 大隐于市。 对， 大隐于村儿。 是这样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小客厅。 对对对。 嗯，还不错。它 每间小这种小别墅都不一样。 嗯， 对。 确实啊，你们这个去。能感觉出来，你们去这个村里头去社会实践的时候，还是不管是在专业上还是在生活上，可以说都是过得非常的开心。 嗯， 对对， 我觉得他们这个实践真的是非常的靠谱啊。其实说实话，大学生社会实践有很多也是有些糊弄的成分在里头，很多很多人啊，包括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啊，我曾经看过一个那个所谓的网上有个段子， 嗯， 叫做那个曾经看过一个最雷的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报告，说什么呢？说他去的这个海南去社会实践，干什么呢？帮着农民们去挖香蕉。 香蕉不是在树上吗？ 嗯，是的。有点冷是吗？ 所以他是去挖香蕉是吗？他觉得香蕉在地里 他 瞎掰的呗。 对啊，他觉得。所以说啊，有很多的大学生在做社会实践的时候啊，有些就是假冒伪劣的成分， 嗯， 或者说虚构的成分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社会实践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若鹏，这个是自己报名的吗？ 嗯，是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们那个学院正好组织一下报名，说也需要一些测绘的，去那进行测量。 嗯， 然后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几个人刚好前一年的时候参加了比赛嘛，参加了那个北京市的测绘技能大赛，还有全国的测绘技能大赛， 嗯， 拿了很好的名次。 嗯， 然后呢，然后就。说我们正好是一个锻炼的机会嘛，我们就去报。 那你们一共几个人报的名？ 我们参赛的我们四个小 队。就是最后那个小队里头一共有几个人？ 一共差不多有十多个人呢。 那你们在那边待了多久呢？ 待了有半个月，就 第一就修第一次的话就待了有半个月，半个月一直在那边住着，然后那个天天去外面测量。 就是这两年一共去了四次，每次半个月。 后面的稍微少短一点。 哦。 就第一次因为前期的测量工作会长一点嘛，后面的话我们都是为了补充一些东西，或者是使用一些别的无人机或什么全景相机这种东西，然后对它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 就是我刚才看你们视频的时候啊，就你们除了那个测绘，还做了很多别的，比如说卖葡萄是吧？去那个推销葡萄，他们的那个村产的葡萄，你们有很多的就是服务的方向是吗？是这样吗？ 对对对，因为他们从的葡萄真的远近闻名 啊， 真的张山银镇他们葡萄真的是。以前的时候都是给皇帝上贡那种， 哇， 就那种 贡品， 对贡品，嗯，对，都很有名。然后所以说他们就请我们，因为他们那边消息比较闭塞，然后那个交通也不方便，然后好多村民都没有赶上这种网络时代嘛，就是说不太会使用网络，所以说他们希望我们这种大学生能够在网上给他们推销一些，然后我们还建了什么公众号。做了 APP 什么 专门给他们来推销这个葡萄， 推销这个东西，对， 那效果怎么样呢？后来 效果挺好的，但是因为具体不是我这边负责，所以说所以说那边应该会有很多，因为我看到那边，因为我有那边书记的微信嘛，所以他发朋友圈的时候，每次都有好多人去那， 葡萄又成熟了， 对，葡萄是好多人去那采摘，对，买之类的，都效果看也挺不错。 那你们就是带了这么多人去，各种不同各种各样的，都是你们测绘专业的，还是说有各个专业的同学一起去？ 主要是我们测绘专业的，还有一些。像之前视频上有遗产保护，就是也是我们测绘专业下面的一个小专业 啊， 遗产保护专业，因为它那边有一个观音庙，它观音庙里面有 清代的那个， 对对，是那种壁画，但是那种壁画里面上面有好多那种和尚什么这菩萨观音之类的，对， 是， 然后但是可能就年久失修嘛，好多都以前那种战乱年代破坏的都很大，然后所以说希望能够修复一下。所以我们就那个专业就遗产保护专业带来一些高光谱什么扫描仪，就是我也不太了解，就很多那种高端仪器， 比较专业的仪器， 对，一点点给它扫描，天天扫，也扫了有半个多月呢，那真的是 工程也是比较大 辛苦，对，那时候天热，在一个小屋子里，几个女生还有那个老师都在那， 所以你觉得在这一个暑期实践当中哈，你给这个村子啊，这个地方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地方又反而对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这个方向， 没想过， 也想过，只是没有想，没想这么深，主要是，因为像村子，我们2017年去的时候呢，他没有什么高端民宿之类的，但是经过我们测完之后，有一个出了一份精美的那种地形图，地形图之后。听那边书记说已经交到那个建筑规划研究院，然后他们那边进行相应的规划嘛，因为我们只是前期的工作， 就是他们在你们来之前是没有相对而言比较精准的地图的， 对，没有精准的地图，所以说我们这是头一份，也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头一份这个制作这个精美就是 准确的地图， 准确的一个地形图，对，所以说后面的规划的话，他们都在我们的基础上，然后进行那种相应的民房改造啦之类的，都需要这些数据嘛。 对，所以说因为有你得有地图才能干别的事情。 对对 对, 对。那你们在这个整个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你们感觉自己的一些比如说专业能力有没有得到一定的提升？ 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我们以前的时候只是在学校里上理论课。然后偶尔会有一些实习之类的，但这些实习其实说破天也就是那些理论的操作加一些实际的仪器操作，但是你要真的碰见什么那种遇见真实的情况，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困难你是你以前在学校完全没有遇到过的 啊， 对， 比如说呢，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在测量的时候，有好多出现仪器上面的一些问题，就可能显得太专业，就是反正就是，就发现就 跟你想的不一样， 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 跟我们 但是实际不一样， 课本上是这么写的，可是解决起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在解决，碰到问题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决问题，对，但这样的话就对我们自己来说，对于一个 很大的一个提升， 一个提升，是， 对对， 嗯， 因为经历过了之后，你就发现这些事儿都不算事儿了。以后， 那你刚才也提到了之前在别的地方实习或者在学校里头学习关于测绘相关的知识，那么在这个村子里头，这有什么比较特异性的困难吗？就是村子里头会遇到比较其他地方没有遇到过的困难，有这样的问题吗？ 嗯， 包括生活上也好啊，专业上也好，在村子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困难的话，很大的困难倒是谈不上， 嗯， 并也偶尔的是那种通里太远了，就是路途太远了， 太远了， 就走的时间长，有时候有同学都磨得脚泡了那种。 哦， 然后呢？ 其实很多人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吧？ 对对，其实大学好多没有人吃过这么多苦， 嗯， 所以那时候村子的一个大爷就看我们每天走那么近，也偶尔的是那种通里太远了，就是路途太远了， 太远了， 就走的时间长，有时候有同学都磨得脚泡了那种。 哦， 然后呢？ 其实很多人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吧？ 对对，其实大学好多，没有人吃过这么多苦， 嗯， 所以那时候村子的一个大爷就看我们每天走那么凉去了， 嗯， 对，而且走很远的路，我们直接开电动三轮车就过去了。 哦，最后也跟这些村民都成为了朋友。 对对对， 蛮好的， 蛮好 的， 对， 嗯，所以。 睁开，仰望着天空，就算努力也许孤独。把心都打开，把心都打开。如果那机会降临，你能够追得。Go 让梦从你其中，不懂得看谁留着那不懂的梦，等你再继续，我等人又不能够追。把心都打开，如果那机会降临，你能够追得上吗？微笑的，就算。 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西在南，会选首席百峰，它以566万整地，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 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9:02哈，大家正在和 M 九二七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我们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了。也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在直播间中发弹幕和我们互动。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了。 嗯。其实刚才啊，我们跟我们的嘉宾啊，杨若鹏， 李若鹏， 李若鹏， 李若鹏同学， 李若鹏，杨医生，对不对？ 杨医生同学， 哎，我们跟他们啊说了这个关于他们的暑期实践活动。刚才若鹏说到了你的这个在 村 子里面的测绘经历， 是的， 嗯，其实还有，我觉得应该你们是利用了暑假的时间嘛，那有时间回家吗？还？ 其实暑假期间我也基本上每年也就回七八天， 哦， 因为其他时间都在学校或者是做别的事情， 就是暑期的生活安排得很丰富。 对， 想当年我当时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上本科的时候是怎么样啊，就是等那个考试的那个表一出来哈，比如说上午出来哈，我中午就买 票，就开始规划， 我中午就 买 票回家， 哦，是吗？我还以为你还是只是 就是我会看到那个，因为我们是不用等成绩出来嘛，我们会看最后一门，比如说是下午2点到4点考马克思， 嗯， 然后我就订7点的机票回家， 归心似箭。 对，我真的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出去玩一下啊，跟同学结伴出行啊之类的，或者是在学校参加一下其他活动的，我都没有，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想的，我就会直接在那个下午，然后考完试晚 上 就回家，对，而且我会那个提着行李箱去考试。我记得有一次，我的监考老师说：“你这么着急回家吗？你能考好吗？”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对于这个在外上大学的大学生而言啊，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对，就很想回家，所以就没有参加暑期活动啊。 就是其实学校一般学校对于就是大学生参加暑期活动是有规定的，是要求你必须得去参加这么一次。 应该是实习一类的。 实习类似的啊，有可能是实习，有可能是实践，啊，那可能。有时候就只能没有办法，只能在家，要不然就在家乡的时候去实习实习，想办法啊。那 所以若鹏，你们那个时候暑期实践的时候是住在哪儿呢？ 我们也是住在旁边镇上的一个民宿，相当于是。他们那边是有一座，什么山来着？我今天忘了什么山了，也是山脚下一个。 就是那山， 对，就那山，那山下面一个民宿，就在那里面。那住了10来天 啊，那其实我觉得你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应该也跟同学大家一起生活的时候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晚上回去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先处理数据，处理数据完了之后都开始玩。对对对， 那一般都有什么可玩的呢？ 打牌、打麻将、 打牌、 狼人杀什么之类的，是吧？ 对对对， 感觉其实。去大家一起去出去玩，一起去这个不是出去玩，出去社会实践啊，这一方面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方面， 也有一种乌托邦的感觉。 是的， 就是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幻想自己等我毕业了以后，还跟我的这帮同学住在一起，然后大家就像那个《奋斗》那个电视剧里面一样，然后住在一个大的，比如说工厂的一个， 住在一个爱情公寓里边，是吧？ 对，就很大，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玩，打台球啊，看电影啊 ，K 歌啊，什么都可以。 但是实际上，这种时光也只有在大学的时候有。 你会憧憬，后来发现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好好睡一觉啊？ 那其实这个延庆区也是咱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一个三大举办赛事的地区之一， 对， 包括延庆区现在也是修了很多的冬奥会的场馆啊，不是，也就是那个滑雪场地，那你们在这个村儿区去社会实践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个整个冬奥会给那个村子带来一些什么变化吗？尤其你有2年去了4次，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改变，这种感觉上， 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像今年我们过去的时候，就开车过去的时候，路边的景色都完全不一样了，路边多了好多吉祥物那种，就那种什么 吉祥物的摆放， 对，摆放，还有什么横幅，什么助力冬奥，就是就这些，还有街上的 就是村子里的街道上你都会看出来很明显的区别。 嗯， 街道变得非常的干净，真的、嗯、没有一点垃圾，就还有墙上好多他贴了好多壁画或之类，或者那些宣传村子的一些就那些牌子什么之类的，就还有就真的完全就感觉哇变化真的好大，以前我们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些呢，就感觉很新鲜你知道吗。就是 但是你们之前给他们做的那个测绘对他们这些方面有帮助吗？ 有啊， 嗯， 对对对， 就是也是帮助他们整个让村子做更好的规划，相当于 对对对， 这也是你们去社会实践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方面。 对 啊、 而且今年我们去的时候还带了，因为以前的时候他规划已经相当于已经有了嘛， 嗯， 所以我们今天去的时候配上了无人机加全景相机。 哇， 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就为了帮他们宣传嘛， 嗯， 做一些宣传之类的。我们用无人机加全景相机给他们做全景图，因为他们做、 嗯、 建好了高端民宿，但是他们还没有更好的宣传出去。 就是说你们帮助他们拍照片去宣传？ 嗯，都可以，不是说是照片，是那种全景图。 哦，就是有点类似现在很多的那些地图 APP 上会看到的那种，可以点进去可以看的那种图。 对，可以看那种、 啊、 我们就在屋内还有天上， 嗯， 天上可以看嘛，用无人机在天上拍一张全景图，然后结合起来之后发现是高空地下，然后那个360度，所有的每间屋子到底是什么样，你都可以点进去看到每间屋子的那种状态。 哇，这其实很多相对而言就是要是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城市可能都没有这个待遇， 嗯， 啊，是吧。那其实说实话你们去这个就是去这也实践了四次了，这个村子里面实践了四次了，之后还会再去吗？ 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想 你们现在就是也给他们做了这个规划设计测绘包括全景图、嗯、你们觉得你要觉得之后如果你还会再去的话还希望给他们做点什么？没有想过 能做点什么做点什么是吧？ 对，这个时候就得看老师的安排了 啊。 对，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实践对于大学生而言真的是一个增长知识是吧， 没错， 增长这个阅历增长学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而且是一个学有所用的非常好的地方。 他跟若鹏的交流中能感觉他这个整个对于这一段经历是非常的回味无穷的感觉、 嗯、没错。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小段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中国石油大学的这个杨一生他的一些故事。 欢迎回来。现在呢，我们还是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啊，给大家进行到了第二个时段。首先呢，有请中国石油大学的杨医生来介绍他的一些故事。他准备了一个 PPT，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助力北京冬奥探访延庆组委。 对，这个是我们就是社会实践活动的标题嘛。然后下面那些成员就是我们参与的成员。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些安排。然后首先就是项目背景，然后项目背景是第一是就是我们国家成功在2015年申办了2022年第24届冬奥会。第二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的一个3亿人民上冰雪的这样一个号召。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学校已经和就是北京冬奥会这个其他的地区，还有就是张家口啊这地区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了，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延庆区进行这次实践活动。最后就是冬奥会仍然需要就是大量的志愿者，因为现在还是很前期的一个阶段，然后需要很多那个志愿者人才，然后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些冬奥会的那个志愿者培训。 都培训哪些项目呢？ 就是简单的进行了一些安全知识培训，或者是就是项目知识培训。 你接受过培训吗？ 我没有接受。 为什么？ 就是 因为你都知道 我们打算回来以后就是和那个华为厂有合作做这些培训。 这个是一个日程安排。 对，我们就是第一天我们是 北京市市政集团施工现场的参观是吗？ 对，这个是延庆和张家口崇礼这个一个延崇高速的一个建设，就是为了方便到冬奥场馆的这个通行，交通通行，然后有这么一个施工建设，然后我们就到那个施工现场进行了参观。 什么样子的？ 施工现场其实高速公路就是桥嘛，桥和公路，然后现在已经基本上建成了，具体内容我们不能了解，就是跟冬奥相关的就是实际的建设都是保密的。 保密的啊。 对， 那这个是达成了一个冰雪合作，这个是什么呢？ 对，我们到了这个军都山滑雪场和石经龙滑雪场，我们跟他谈了一些合作，就是主要是一些比如这个冰雪运动知识的宣传啊，或者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志愿者培训啊之类的。 这两个滑雪场是冬奥的场馆吗？ 不是，这两个场就是他们已经就是有很多的客流量了。但是我们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学生们就是学生们这个群体宣传一下冬奥这些知识。 就是相当于其实这两个场馆是一个就是比较适合我们平常假期出游的时候去玩的一个地方。 对。 那你们怎么跟他们合作的呢？ 就是然后他们会来我们这里做一些宣讲，然后我们也是学校会帮这个滑雪场宣传，然后我们可能也会给他们增加一些客流量之类的，就是大体上是一个这样的合作，具体呢内容我也不太清楚。然后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知识然后出了一篇冰雪运动教程，还有一些冰雪运动的这个相关的了解视频，就是教程和视频这些。 就是冰雪运动教程是教大家怎么玩还是？ 主要是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 啊，就是注意受伤了 啊。对，就是一些基础了解，就是大概是怎么玩的。 这是在你们校内发行还是？ 对，我们现在出了这篇教程，然后现在就是还没有就是推出去。 还没有推出去， 对 啊，之后打算在校内看给大家看， 也会向外 推，也会向社会公布是吗？ 对的 啊。那除了这个教程之外，还有叫做 人数和服务双升级，能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 人数和服务双升级就是，第一就是我们接受这个冰雨教程，这个运动教程，然后我们就是了解了相关知识以后，首先了解知识的人会增多，就是人数的升级，接触冰雪运动的人会增多，然后服务升级就是我们会根据这些所学的知识，然后去具体的进行一些相关的，比如运动啊，或者是安全措施。 嗯，然后这里这个你们好像去的工程现场，这是指的刚才那个造桥的那个， 对对对，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友，就是于副主任，然后他带我们参观的这个，现场。 那你们是相当于而言，你们透露一下你是什么专业吗？你的专业是？ 我们是海洋油气工程的。其实跟这个相关度不是很大。 就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感觉到有什么可以对于你们专业有借鉴的地方吗？平常学习上有借鉴的地方，有这样的收获吗？ 有一点嘛，就是我们也要学一些材料学的知识。然后像这些路桥的建设啊，就是也需要运用一些这些实际情况，把这些路桥知识运用到实际情况材料的知识。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和借鉴嘛。 就是其实你们参观了很多地方，我看到这还有这个叫做宣传冬奥园区一小，好像是学校嘛，这是学校里头去参观的吗？还是去 这个是我们团队的一个人去那个一个贫困小学进行的一个冬奥宣讲 啊，去宣讲不是参观。 对，是把这个冬奥会的这些内容去带到一些就是平时接触不到的地方。 那孩子们对他感兴趣吗？ 挺感兴趣的，因为孩子们其实都挺爱玩的。然后平时也是虽然就是学习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也不是很爱学习，然后一听说这些冰雪运动其实也都是挺想参与的。 那就是你们收到过什么反馈吗？ 就是大家就表现的想去很积极，但是他们因为贫困小学离这些其实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相对而言可能会困难一点。 对，困难一点。 那这个叫学习冬奥精神，这是你们自己的相当于而言开了一个类似座谈会一样的？ 不是，这个是我们去冬奥场馆所在地。就是冬奥场馆，一个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一个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这两个场馆都是在就是张山营镇的西大庄科村附近，就是开的这两个场馆。 现在是正在建设还是说已经建好了？ 正在建设。 然后你们去参观还是？ 我们本来是想去冬奥场馆，就是参观那个建设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但是这些都是保密的，我们是不能了解的。所以我们就探访了一下，就是旁边的那个冬奥村。 感觉冬奥村的感觉进去之后感觉怎么样？ 那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子。小的村子，但是很干净。 设施呢？设施怎么样？ 设施就是一个平常村子一个设施。他们没有进行，就是暂时还没有进行那个民宿什么的那种建设， 就是装修好像可能还没装修好。 对，因为他们主要就是现在在忙这个场馆的建设。在那个这个地方其实是还是比较有名的，它是一个海坨山地区。这个海坨山就是这次选址选到延庆区的原因，就是冬奥场馆选到延庆区的原因。因为像这样的海坨山那样的一个高度差是就是滑雪必要的，就是高山滑雪这种很多竞赛项目很需要的一个指标。然后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符合这个指标的一个地方。 你没有去亲身体验过那个高山滑雪的感觉吗？ 没有 啊。没有那个机会。 对，没有这个机会 啊。那你有之后有机会其实可以去，这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就是大学生而言，我觉得尤其像年轻嘛， 还是很适合玩这种比较激烈的运动的啊。那 其实也还是要注意安全。 啊、对，没错、嗯，对，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嘛，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 嗯， 其实这个刚才咱们医生也介绍了，医生也介绍他这个整个团队从包括探访各种各样的地方，去这个造桥的现场啊，造场馆的现场， 嗯， 这个冬奥村各种各样的。和冬奥有关的在延庆区里面的这些场馆包括设施，那你们我就可以理解成就是你们整个的这个社会实践还是以调查走访为主吗？是这样吗？ 嗯，对，还有就是采访了一下延庆区的民众。 嗯，采访哪些人？ 就是采访就是身边的普通人，就是路人、 嗯、 然后我们采访他们一些就是关于冬奥知识了不了解啊这种问题、 嗯、都比如说问了、嗯、比如说问了什么 啊，比如说我们问了，就是知不知道冬奥会在哪年啊？ 啊， 但是其实延庆区 这问题也太基础了 啊，对，特别基础的一些问题，然后也还问了一些，就是知道冬奥会的哪些运动项目啊、 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啊，如果以后还有大学生来问你的话，一定要 哎，你就可以如数家珍的给他讲一下， 啊、 嗯。 那还有吗？那比如说别的呢？ 啊、 有没 有 难高难一点的题？ 还有就是他们对于就是。这个冬奥会进延庆的这个看法是怎样的 啊？ 嗯，他们应该很欢迎吧？ 嗯、他们很欢迎。 嗯， 我就是从采访他们，就是可以感觉到他们身上就是带有一种自信。 嗯，很好。 就是他们觉得冬奥会能到他们这个地方举办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 嗯， 所以说那你们是就是去一对一的采访，还是说发了一些调查问卷？ 一对一的采访也有。进行了很多一对一的采访，然后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查问卷。 嗯， 啊，这两种形式都有。 就是，那你觉得就是整个的在你去采访啊、走访的过程之中，你觉得你是给你锻炼的，有没有自己感觉从得到什么收获，或者说一些得到一些锻炼？ 锻炼有，就是我们就是其实采访第一次也是挺尴尬的。 嗯。 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人就是上去就交流。 那后来是怎么样学会的呢？ 就是试，就是多去尝试一下就大概就知道了。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是收获了，就是觉得国家能够成功申办这次冬奥会也是让我们就是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嗯，然后其实我挺关注你刚才说到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你刚才所想的那两个滑雪场啊，你们是去实地去探访了？ 对，我们去到那个滑雪场。 嗯， 对， 怎么样的滑雪场感觉？ 我觉得那个滑雪场还是很不错的， 比你之前看到的都很厉害，是吗？ 就是那两个滑雪场，首先就是设备是很新的。 嗯 嗯， 就是它的那些绳索呀，包括板啊，都是那些新的。 大概在哪儿呢？ 就在军都山那边， 在延庆区的。 对，都在延庆区，大概 需要开车去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从这儿，从这个市中心到那儿的话，也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嗯、 啊，去就是一年四季都开放吗？ 对，一年四季都开放，但是在没有雪的时候，没有就是雪上项目。 啊，就是 他 有其他 的项 目可以去玩。 高山滑草啊之类的 哦， 还可以滑草 啊！ 我觉得滑草是一个特别恐怖的经历，对于我来说。 你为什么觉得什么东西都恐怖？ 可能确实是因为我有恐高症， 哦、 就是我还很想去试那些什么玻璃栈道啊， 就是在 对滑草、滑沙这些东西，嗯、滑雪我全都试过。 在被吓 你说我是不是有那种 在被吓死的边缘疯狂试探、啊？ 对对对，滑草真的是快把我吓死了，因为就是像好像刚才他们说那个钢架雪车一样， 嗯、对 它。快飞出去了， 嗯， 然后我又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人，然后在他马上飞出去，但是还没有飞出去的一瞬间，我感觉我都快被吓尿了。 其实就是我倒是能理解啊， 嗯， 但是实际上我一直做这种项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包括你比如说去坐过山车呀什么东西的， 嗯、我没有坐过过山车。他在嘲笑我， 就是这很正常啊，恐高肯定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只要这个项目它能够。大面积的运营就说明它是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 没错，是这样的， 对，所以说也不用去太为担心、 嗯、 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那是肯定的，但是过于担心也是没有必要的。 嗯，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多去尝试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又和马上到来的冬奥会有关系的运动，说不定你就爱上了， 没错。 嗯，我们在小段

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小村子，大家都很熟悉，然后所以就大家都参与进来， 应该也很团结，他们 对对对， 能从这个叙述中感觉他们真的非常的团结。咱们现在很多大学生相对而言去下乡去农村的经历是比较少的，我觉得今天两位同学真的非常有幸啊，能有这个经历去乡村去社会实践 体验一下。 其实若鹏也是之前在这个乡村住了很长的时间，住了一个半个月，相当于相近于在感觉在乡村住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样独特的感受没有？ 就是说乡村住的时候，你就发现路上有好多什么牛粪啦羊粪啦， 比较原生态， 对对对，原生态的味道，对对对，而且延庆那边那个后河南庙村那边靠近官厅水库，那旁边有个水库，所以有好多鱼，对，对，唯一印象特别深的是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有好几道有鱼的菜。 就是你们吃饭的时候是当地的村民在招待你们吗？ 对，当地村民他村子里有一个食堂，对，他们从两位阿姨对给每天给我们做饭吃。对，刚去的第一天，哇，我们刚上午先考察了一下嘛，然后中午招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一进去看，哇，买一大桌子菜， 非常的丰盛。 对 对, 对，就我们也就七八是两个桌子嘛，一个是我们一桌子也坐七八个人，哇，将近十个菜左右， 所以他们还是很欢迎你们的。 对对，非常非常欢迎我们。然后第一天这些菜，第二天这些菜，时间就还是这些菜，就 他们其实拿出了最好的来招待， 拿出最好的，对对。但是就是说，时间之后我们就感觉有点吃的有点。 那你刚才提到你是住民宿，你感觉就是在这样的这样北京周边的地区里边住民宿，就是尤其在这样乡村里头，居住的感觉怎么样？舒服吗？习惯吗？ 舒服，因为我们那个屋子，我和我们三个小伙伴，就我们关系比较近的，就是测量的嘛。我们三个小伙伴住了一间屋子，住了一个炕。 住了一个炕。 对对对。 你小时候住过炕吗？ 我小时候还真没住过炕。 我小时候住过。你先说你的，我再说我的感觉。 因为我们那年去的时候是清明，那时候还没有，还不是。 那应该比较冷吧？ 冷。然后我们就说，让那个民宿的那个老板说，晚上他要给你们烧一下，就下面加火嘛。然后刚开始，哇，感觉很暖和，就钻被窝的时候感觉，哇，好暖和呀，就那种感觉。结果住了两天发现上火了。 稍等一下，我作为一个南方孩子啊，我要问一下，就是 什么是炕是吧？ 就是、对啊。 怎么给你形容呢？就是这个炕跟床是不一样的，炕是连着那个灶台的。灶台那边生火做饭的时候，那个热会传到炕的那边， 相当于 炕是比如说是土或者是砖砌起来的那种，是硬的。然后它那个火传到那边以后，就会升温，就会加热，因为那个房子里面它很冷嘛，没有暖气什么之类的，或者是那个灶台它可以接那个暖气的热度，反正就是你自己加自己烧。 就是现在是主要还在农村还会有这种东西。 对，我小时候是真的是住过炕，我奶奶家就是炕，然后我奶奶家的炕真的是特别大，因为你知道它那个传热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你挨着那个灶台那边它就很热很烫，你要是在那个炕尾的话它就是凉的，所以我每次我喜欢睡在炕尾，因为那边有那个窗户，窗户上面有那个燕子窝，我就特别喜欢睡在那儿，然后我可以看到， 哇，真的非常的有诗意啊， 然后很贴近大自然。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我奶奶说，我说我好冷啊，你快点给我烧热一点，然后奶奶说行，然后他就一直烧烧烧烧烧，然后但是其实他那边很烫，我不知道，我就是总是觉得冷啊。后来我奶奶说，要不然你睡到炕头这边来了，然后说没有，就烫死我了，真的是像那个若鹏说的会上火， 对对对， 就是因为他那个底下一直不停的有热度，一直在烤你，就是你睡在那个电热毯上一样。 对，其实现在咱们在城市里头是基本上不会再体会到这种状态，这种感觉了。 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但是你若鹏，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炕非常的硬？ 是 跟床不一样。 对，跟床不一样，那确实硬。但是睡硬的应该对腰部是挺好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贴那个席梦思啊什么东西的， 对 吧？ 对对对，那样的话就是他们，我记得我小时候会铺那个很多褥子啊、毯子啊，会铺很多层，然后就但是它因为是在砖啊或者是土上面砌上的，它还是比较硬的，不会像那个床垫那么软。对，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 很好， 不一样的体验， 不一样的体验， 嗯、是 很好的体验。对于我来说，是我童年的记忆。 嗯，那这个若鹏能不能再咱们再聊一聊这个？你们之前在住的那个村子，他们住的那个民宿，大概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民宿？ 是说那些高端民宿还是他们新建的？ 就是、你们住的， 我们住的，嗯、我们住的，它相当于也是接待游客的那种， 嗯。 你相当于一个大院子，里面有个好几间房。 嗯， 对，是那种。 有人住不习惯吗？ 没有，我们团队里面还没人。对， 就是你们去同时还有游客去吗？ 有。 嗯， 那边，啊，就刚才您说的，你刚才那个医生说的那个什么军都山是吧？ 啊， 对对对，我们就在那个山，刚才想不到那个山脚。 就是其实你们其实一山之隔，你们是吗？ 就在那个山脚下， 嗯， 这一个那个民宿，他们那边好多都是那种民宿，就是那下面角落里那个村子，好像就是为了接待游客的，他们把所有的自己的家都改装成民宿了。 嗯、那你们有了解过，如果是游客去的话，需要多少钱一晚？ 嗯，这个我们还真没问，因为 没太了解过。 对，没太了解，因为不是我们付，也不是我们付钱，老师付钱的。 那所以说你就是咱们可能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听了咱们的节目之后，也想去那儿啊看一看，或者说玩一玩、嗯。你觉得推荐吗？或者说感觉那地方好玩吗？ 哎，推荐就是说，君子山附近的话，应该也有好玩，就是爬山嘛之类的。 嗯。 但是如果你是周六日的话，想去。那种想 对，这都是两天够吗？ 当然亲朋好友，嗯，够， 这都两天够吗？ 够了。如果是想那个过那种亲朋好友一起玩烧烤，可以去那个后哥伦表村那个新建的高端民宿嘛。 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 对，刚才我讲那些就那些民宿， 嗯， 他们那边在那住两天一夜了，可以玩得很嗨的，有烧烤啦，唱歌啦，都可以嘛。 啊、 对对对。相当于是那种，相当于租一个小别墅，就在城里租个小别墅的那种感觉，肯定不一样。 嗯，那你之前有这样的出游经验吗？ 嗯， 类似的。 有。 嗯，什么时候去的？大概是。 哦，我们大学大几的时候，大三的时候吧，好像去过一次。 嗯、 我们租了一个别墅在里面，就我们租的别墅没有去这个村子里面 啊，还是在城市或者郊区。 对，城里郊区那种租了个别墅， 嗯、 在里面，全班同学。差不多办了有十几个20个吧， 类似团建活动这样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嗯， 然后玩的特别嗨，就是通宵吧，真的是，又唱歌之类的。 嗯，所以两位最后到冬奥会真正开始的时候会去看吗？ 嗯，有机会的话会去。 嗯， 其实还是对这个活动还是有一些感情吧。 嗯，是这样的。 我平时也挺爱看冬奥会的，其实。 啊，是吗？ 喜欢看什么项目呀？ 我比较喜欢看滑冰类的， 嗯、 就是短道速滑、速滑冰和花样滑冰都看了。 嗯， 然后之前就是在我家乡那边，哈尔滨有那个大学生冬奥会。 嗯， 那个我是去现场去看的，所以我就从小就是比较喜欢冰雪运动吧。 嗯，所以还是跟这个地域有关系哈。 哈尔滨被称为冰城嘛，对吧？ 嗯， 是 这样的。 嗯。那你就是自己会去从事这样的运动吗？ 嗯、冬天的时候会去滑雪滑冰的。 嗯， 滑得怎么样？ 嗯， 不怎么样，我怎么看 没有经过专业学习？但我觉得我是没有经过专业学习里面比较好的。 哎，那很 不 错吧，下一次教教我吧。那我怎么从被硬拉到最高上面怎么下来？ 就是给你一个求生的方式。 对 啊， 嗯， 其实我感觉很多的从东北来的同学都是非常的有这个地区天赋。 嗯， 在就是冰雪运动上啊、 嗯， 我包括我记得我大学本科的时候有那个东北的同学， 嗯， 我们。他跟我同样都是第一次去滑冰， 嗯， 然后我们去大悦城的一个冰场， 嗯 啊，然后我那天就是整个就是回来了之后，膝盖也 青一块紫 一块 摔的， 青一块的，然后整个人都不好了， 嗯、 然后他就已经一个小时 学会了是吗？ 学会了， 嗯， 哇，我当时觉得这真的是这个地区的天赋， 嗯，哎，王瑞佳是在哪里的？ 我是江苏人， 嗯、江苏，那你赛龙舟肯定比他强，是不是？ 啊、我 你们改天去比一下赛龙舟，你这一局就赢回来了。 哎、其实就是我们对于冰雪运动而言啊， 嗯、 肯定还是现在其实很方式已经接触的方式已经比以前多很多了， 嗯、 包括现在很多的咱们近的、远的不说，近的北京市内的。我们最常见的一些商场里面，甚至都会 有很多冰场 、对，所以说其实也可以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都不需要像十一这样小长假啊，你只要就是周六日 抽一个下午，你都可以去享受这个冰上运动的欢乐与快乐，是吧？ 我还在那个应该是一个商场里面看到过那个模拟滑雪的一个训练的场 啊，我知道，就是那种它一个就是 它是有一个斜坡，对，地在动，然后你不动，然后你感觉你在滑 那种，对。 那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你平常你不可能每天去开到什么崇礼，开到哪开车驱车很久，然后去专门去滑一个两个小时，然后再回来，你就反而可以在那边先练好。练个差不多，然后你再去那边感受一下真正的 雪场上，你就是最闪亮的那一个。 对，我觉得也还可以哈，也还不错。 没错。 所以我还知道啊，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北京的中小学，开展了很多冰雪项目的一些培训，所以我觉得，冰雪项目正在成为一个全民的普及的一个运动。 刚才医生也提到了去这个小学中去宣讲，去宣讲关于冰雪项目啊，当时的就是孩子们对于这个冰雪项目啊表现出了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这个是我们团队另一个人去的，他在那边，他听他说呢，组织一些这样的就活动，带一些中小学生呢，然后去那些场地去参观一下，然后有机会让他们试一试冰雪运动。 就是你在就是上大学的期间有去过，有了解过就是一些比如说北京周边的冰雪运动吗？ 没有， 就是也去就是去参加，就是怎么说呢，去参加过这个冰雪运动吗？ 在北京的话没有。 那更喜欢在家乡。 对， 在家乡感觉就是北京和在家乡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参加这些冰雪运动的时候， 主要就是真正有时间的时候都是在家乡嘛。 这确实还真的是， 所以说也是嘛，我们很多的现在的大学生朋友们去参加这个冰雪这样的项目，很多还是要就是抽出一定的时间，不能说就是就是还是要忙里偷闲吧，可以说是这样， 可以劳逸结合一下， 劳逸结合一下。 其实我发现现在这个小学生的一些爱好啊，冰球特别火。 对，没错， 我觉得还是跟冬奥会有关系。 很多的去一些冰场里头都会看到这个很多的小孩子在学习冰球。其实我觉得他们滑真的特别的好。 你很羡慕是吗？ 是非常的羡慕，就是感觉他们就是能够迅速的就加速减速，然后就会感觉他们虽然说个子很矮，然后就已经非常的厉害了，然而我个子很高，还在处在到处摔的这样一个过程。 不，但是你个子高的话，是因为你年龄大，并不是因为你跟他们同样的岁数，然后你到处摔，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也不算晚了，现在可以去。 对，所以说 去锻炼一下， 只要喜欢的话什么时候都不晚。 对，真的是不晚。所以说在这个冬奥会开幕或者是来临之前哈，不妨大家都可以去冰上或者是雪上去玩一玩，感受一下。当然我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忠告，就是你一定要多穿一点。就是我现在为什么我一直号称我自己是一个老年人呢，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去他的家乡哈尔滨的时候，我去亚布力滑雪场嘛，我去那个地方滑雪的时候，我真的是穿太少了，然后就冻坏了膝盖。 你是几月份去的？ 一月吧。 一月份在哈尔滨可以穿很少， 应该是零下 三十多度 的时候，其实我们家也很冷，我们家可能但是零下二十多吧，我觉得零下二十多跟零下三十，我觉得啊差不多了，然后我就穿很少，真的穿很少去滑雪，因为你知道那个雪场跟平常城市里面的温度还是不一样，它会更冷一些， 城市都肯定会更暖和一些。 对，然后我就冻坏了膝盖，你知道吗？ 冻坏了膝盖。 对，就是你知道我们的膝盖应该是那个活动是很自如的，我自从那次去滑完雪之后，我的这个脖梗盖哈，就是很容易定型，你知道吗？就是你坐久的话，它会定在这样，然后你站久了，它也还是这样的。而且你真的不能再穿那个，像我就很少穿那个破洞的牛仔裤了，真的被冻够呛。所以说，大家在以后啊去体验冰上雪上项目的时候，不要像我一样穿太少，为了好看。 这也是运动安全的一部分。 对，真的要保护好自己。 所以说，那我们今天和这两位嘉宾聊了关于很多关于这个社会实践，关于冬奥关于这个去村里头去玩去旅行的这些这分享。两位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吧，感觉这个去参加社会实践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们来用这个问题来总结一下你们的这个夏季的社会实践。来，医生先说吧。 我的收获呢，就是因为我跟冬奥接触的特别多，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我就是觉得冬奥对于我们国家 就是申万成功对我们国家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嗯， 然后也让我们就是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嗯， 我觉得冬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参与一下，贡献一下自己的一份力量， 嗯，那个洛鹏呢？ 嗯，我的话，我总觉得我觉得是。首先呢，一方面对我来说，就是对我能力来说有了很大的提升。另一方面就是看到你后黑龙江村在我们的帮助下，它更快的发展起来了，发展成一个冬奥小镇。这看它的发展对我历历在目，就是对我来说就很感觉真的很自豪。 嗯，也是感觉自己的努力有了收获。 对对对。 啊， 感觉自己是冬奥的一份子， 对， 帮助 自己在帮助冬奥出了一份力，感觉自己有很有成就感， 嗯， 对。 所以说，我感觉也能从两位的这个表达中感觉出来啊，整个的社会实践还是非常有收获感的。所以说，也是。不光是对于咱们现在咱们这些毕业的人，可能看的是非常憧憬他们那个时代了啊。那这些对于这些在校的学生而言，肯定也是我觉得应该像他们这样的社会实践去学习，更多的去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而不要就是瞎糊弄，对吧？ 嗯， 就是 去真的多去体验一下， 多去体验一下，是真的能有收获的。 嗯，而且是。有时候是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东西，包括朋友也好，经历也好，情感也好，这其实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是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9:50，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送上两首好听的歌，两位嘉宾可以和同学们说再见了。 嗯，好，再见。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的青年说，我们不见不散。